手机尾号2981的朋友订购了五套，说每年都送烟送酒没什么新意，今年流行送健康，海参挺上档次的。还有3697的朋友订购了八套，说姑姑小姨从小都疼我，今年是我第一年工作，我一家送一套海参年货。还有6052的朋友订购了六套，说春节了总要有一些礼尚往来答谢客户的需求， 对， 海参是健康的食材，送朋友啊更贴心。 嗯， 还有9007的朋友订购了四套，说爸妈身体不好，听说海参营养高，今天活动价1000多块钱就能吃一年的海参，那肯定要参与一下的。 嗯，确实海参不是普通的食材，特别是野生的海参需要3年6次的休眠期才能够成年， 对， 所以呢营养价值和质量都很高。就像这款鲜芋仙的一级品野生海参啊，不仅富含了精氨酸、谷氨酸、甘氨酸、赖氨酸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还有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带的营养物质，可以给身体带来改变。那今天享购年货节最后两天的推荐，您凡是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120多头的鲜芋仙野生海参，不需要花到原价的5997元，只要1999， 太棒！ 而且还有方便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以及一床重达4斤半的100粒驼毛被免费赠送， 是 暖和舒适又亲肤，新年换新被，幸福一辈子。记住了，今天明天享购只此两天物流配送， 嗯， 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9751的朋友订购了三套，说一想到春节放7天小长假就好开心啊，可以好好的陪陪爸妈了。 对， 当然新年礼物可不能忘记了。 嗯、 还有2238的朋友订购了8套， 哇， 说这一年忙到头，回家总要给亲戚朋友捎点礼物回去。只是今年我年30啊要加班，海参能在春节前到达家吗？ 没问题，3天之内肯定为您送货到家，绝对不会耽误您的春节安排。但前提是啊，一定要在今天、明天春节前的最后2天物流配送的时间之内订购成功，否则啊只能等到2018年春节后再见了。 是， 所以建议您千万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让您的年货海参先回家。40071061084007106108。 看一看周围啊，街头巷尾、商场、超市，到处都是张灯结彩， 是 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喜庆场面。 是 早餐车没有了，小商小贩回家过年了，单位春节放假了，北京城里少有的安静和畅通。妈妈的年夜饭早就准备好了，爸爸已经在楼下等了许久了，回家过年就是最大的事情。 嗯、 别着急，回家的新年礼物早已准备，最后一分钟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5997元的3盒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再加一只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再加一床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驼毛被，价值不菲的新年套组活动。新年套组活动当中只要1999元， 是 今天明天最后两天的春节配送，40071061084007106108。 您放心，凡是打进了4007106108订购海参年货的朋友，我们确保您春节前一定收到年货。 是， 今天明天是春节前的最后两天物流配送了，错过那就只能等到2018年春节之后我们再见了。 是， 所以呢最后30秒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祝您春节愉快，全家安康，我们明年再见。 再见。 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军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想谈的一个小话题是颈椎病、腰椎病的警报信号。很多的人呢，起初啊，最初的时候啊，会经常有头疼的一个症状。很多人往往啊，容易忽视了，就感觉啊，自己啊，是不是晚上没睡好啊？是不是自己啊，这个用脑过度了？缺氧啊？直到后来啊，出现一些严重的症状的时候，到医院去检查，这才知道患上了颈椎病。颈椎病实际上啊，它有啊一些警报的信号的。首先第一，颈部疼痛，后颈部的疼痛用手啊向上牵引头颈可以减轻，而向下加压呢就会加重。你自己就可以啊试一下，用手向上牵引头颈啊可以啊减轻，而向下加压就加重。颈部疼痛的同时啊，伴有啊上肢包括呢手部放射性的一种疼痛或者是麻木。颈部疼痛的同时啊，伴有上肢或者下肢的肌力，就是肌肉的力量啊就减弱。另外第二个是眩晕，闭眼的时候向左右旋转头筋，引发了偏头疼或者是眩晕。第三种的信号是全身麻木，头重啊发麻，手指发麻，上肢无力，或者呢低头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引发全身的麻木，或者有过电一样的感觉。第四，总是降头啊歪向一侧，或者不明原因的反复呢落枕。不明原因的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长期啊打呼噜。第五，这个呢还可以呢，发油较多，就头皮啊，这个头发上头啊，感觉啊，这个多发一个头部的脂溢性的皮炎，脱头发。第六是吞咽异常，有些颈椎病的患者啊，颈疼的时候会出现呢吞咽困难，或者食管呢有一种异物的感觉。第七，这个非耳部的原因引起的一个持续性的耳鸣或者听力的下降。第八，心慌胸闷，有些颈椎病的患者会可以出现心慌胸闷、心前区疼痛这些不舒服的症状。心电图呢这个时候呢是会出现呢正常，因为它干嘛呢，这些症状并不是心脏病的症状，而是颈椎病的症状。第九，不明原因的心律不齐，出现了类心绞疼的症状，可以呢有一些出现了这个治不了的、治不愈的低血压，或者是莫名其妙的高血压。所以你血压也或者是高血压或者低血压，你别忘了，这跟颈椎病啊，可能还是有关系的。这是颈椎病的一些警报信号。那么腰椎病呢？腰椎病也有一些信号。首先呢是腰背疼痛，这是腰椎啊疾病最常见的、最容易被觉察到的表现。一般的感觉疼痛的部位比较深，活动的时候加重，卧床休息以后呢能够减轻。第二呢是大脚趾啊麻木，一般是腰椎椎间盘的突出和椎管狭窄的一个信号。因为腰椎的神经根啊受到压迫以后，传导到远端的大脚趾那儿，出现麻木的感觉。第三，腰容易扭伤，有些老年人呢容易扭腰， 这个弯腰拿了东西了，哎呦，一下子就不行了，或者洗脸叠被子了，一弯腰啊就发生了扭伤。一般都会啊，这个老年人就贴上膏药啊，就是当着肌肉拉伤的处理。可是实际上它是什么？腰椎那儿出了问题，这往往是腰椎间盘发出的一个信号。腰椎间盘呢开始出现退行性的改变，椎间隙相对的变大，腰椎弯曲的活动的时候很容易啊，这个很难呢造成呢这个损伤的，所以呢就会出现很难的复位，所以就发生了扭伤。第四，腿疼。腰椎病呢一般呢表现是一条腿疼，麻凉或者是发痒，少数人呢两条腿啊都会疼。98%的腰椎间盘突出的人会出现了腿疼的症状。腿疼呢原因是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压迫了这个神经根造成的。第五，脊椎啊侧弯。如果发现脊椎啊变得呢左右扭曲，就是即便没有腰疼，也可能呢还是腰椎病变的一个前期的症状。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压迫一侧的神经根和血管，当减轻了压力以后，人体会被动性向相反的方向侧弯，长期呢往往就形成一个侧弯。第六，腰和下肢呢畏寒，腰部和下肢呢畏寒，原因呢是腰椎间盘突出啊压迫了血管，使得血液循环不畅，导致畏寒的情况。你血液循环系统不通畅，供血供氧不足，那当然呢必然使得腰跟下肢呢出现了畏寒，就怕冷啊感觉。骨骼呀，一旦就是体内的骨钙出现了一个负平衡，那么这个时候骨骼就要开始呢萎缩，骨的皮质就变薄，骨的小梁就变细，而且数量呢减少，出现骨质疏松。这种现象呢是从中年以后开始的，50岁到80岁之间每增加10岁，男性的骨皮质的厚度会减少啊 5%， 女性会减少 7%。 但是不同的骨骼骨皮质的变化呢出现的影响也不一样。第二的呢是骨骼内的一些化学成分也发生了变化。岁月啊，天增岁月人增寿嘛，你这个年龄大了以后，骨内的有机质比如像胶原黏蛋白这些就减少，无机盐像碳酸钙磷酸钙硫酸钙也反而是增多。青年人骨骼中间呢无机盐呢会占到这个含在骨量啊只占 50%， 而老年人呢可以占到 80%。 无机盐含量越高，骨头的弹性和韧性就越差，骨质疏松脆性就会增加，就容易骨折。当然了，咱们说的是颈椎病腰椎病，你整个呢年龄大了以后，尤其是咱们一些搞文字工作的，一直你那个就是低着头弯着腰就是电脑的，你一坐它好几个小时动都不动，所以这个时候非常容易出现颈椎病跟腰椎病。当然呢椎间盘收缩到时候呢变薄，后背呢成功一个弓状，身材变矮，这个都是啊这个老年人的一个表现。平均男性老年人呢要缩短身长的 2.25%， 而女性的老年人要缩短 2.5%。 当然除了骨骼那儿引起变化，你那关节肌肉都可以造成了这个影响的。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排灵芝集团生产的鲜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 川新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当然对于很多的这个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来说，那首先你得注意自己的一个座位的姿势。另外呢，咱们这个腰间盘突出的话呀，那尽量的能够保持啊，就递落重物的时候啊，保持一个正确的姿势，这都是有利于啊，就减少我们发生颈椎病跟腰椎病。那灵芝呢，咱们自古至今啊，把它是作为一个珍贵的物品的。灵芝是药食同源，灵芝本身就是一个真菌，灵芝酒是轻身不老，延年益寿。那民间的传说呢，更有啊起死回生、返老还童，当然还有一个神话故事。但是呢，事实上历代的医典呢，也是把灵芝啊归为于上品，排位在人参之前。神农本草经跟本草纲目上早就记着，灵芝可以明目安神、益精、补肝气、益心气、益脾气、益肺气、益肾气、益胃气，通九窍、利关节、利尿、养颜、美容。而且灵芝在体内能够起到一个扶正固本的一个作用。为什么灵芝能够起到那么大的一个调理健康的这个作用？主要是灵芝中间含的有效成分比较多，含有60多种有效成分。那么这些有效成分进入到体内以后，它们可以啊各就各位，找我们呢所需要的体内出现了不平衡、不正常、不协调的这些组织器官，就调节它。比如说颈椎病跟腰椎病，如果咱们能够保持一个正确的姿势，能够减少一些啊这个不合理的这个低落重物的这个姿势，就可以减少这个疾病。同时灵芝呢可以促使我们全身呢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通畅，供血供氧通畅。那么供血供氧流通的话呀，那及时的给各个组织器官呢能够供血供氧，那么我们呢往往就可以使得这个组织器官的功能呢不那么退化的快，能够啊使得还是处在一个协调的这个状态。灵芝中间的灵芝多糖具有增强人的抵抗力、诱导干扰素、强化免疫系统的作用，对于我们细胞免疫啊、体液免疫啊、 NK 细胞活性啊、吞噬细胞功能啊都起一个调节的作用。那么灵芝中间最主要的是什么？三萜类物质就是灵芝酸。灵芝酸可以降血糖，提升血液中间胰岛素的浓度。灵芝酸还有呢这个含有凝血抑制剂的作用，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避免血栓的形成。灵芝酸还可以抑制胆固醇的生成，提高血液中间高密度脂蛋白的量，降低低密度脂蛋白量，促使我们体内的糖代谢、脂肪代谢能够处在一个正常的状况。当然我介绍这些内容的话都是科学家，有的科学家一辈子60-70年都是在从事这个灵芝的研究工作，他们的工作都是一点一滴啊累积起来的，拿现代的医学知识跟科研成果反过来呀，却证明了我们祖先的对于灵芝的那些啊这个整个调节我们人体健康的这个作用。所以说灵芝中间呢含的我们的各个这个人体必须的产量元素，微量元、氨基酸、维生素等，都是对人体啊有益的。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1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 轻轻上透着光彩绘的玻璃窗，做时时刻的事，抓到谁谁谁叹一段一段流浪忧伤，顺着竞争方向看见成为衣服十八世纪的忧患上，静静欣赏你的浪漫，是否都觉得都一样。 我就